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随地听经典，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

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。我已是满怀疲惫，眼里是酸楚的泪，那不想的风和不想的雨为我抹去创痕。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，那不想的风和不想的云为我抚平创伤，那不想的

点回来。 晚上八点，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。我是孙燕姿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。经典的声音在耳

有没有实现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开车在路上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状况。行驶在路上，我们难免会和公交车、卡车等长度比较长的车辆并排，这些车辆由于车身比较长，所以在转弯时会占用到比较大的一块车侧的区域，如果我们刚好停在了这个区域，就很有可能被剐蹭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最好还是选择停在大车的车尾会比较安全，留意路面上的大车，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要尝试提醒一下大车司机。俗话说十次车祸九次快，超速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，随着车辆速度的增加，车辆也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，发生危险时就需要更快的反应，更长的反应距离，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根本反应不及。严格遵守限速要求，不超速行驶，但是需要注意，我们不应该在路上龟速行驶。部分新手司机认为速度慢下来就安全了，其实速度差也是造成事故的最主要因素。当我们超速时，我们比别人快，会产生速度差，同理当我们过分慢速行驶时，同样会产生速度差，都很危险。那除了超速之外，另一个自身驾驶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就是疲劳驾驶了。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不少人在驾车时会出现疲倦感，睡意汹涌而来，此时驾驶者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会降低，更容易发生危险。除了驾车前保持充分的休息之外，合适的消除疲劳的方式也十分必要。感到疲劳时，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、咀嚼食物、开窗通风、听音乐等方式来缓解。疲劳感缓解后，就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位置，短暂休息之后再上路了。说了这么多道路上驾车行驶的潜在危险因素，其实不难发现，无论是我们以被动防范为主的路况因素，还是我们需要主动避免的驾驶习惯因素，想要确保安全，核心都离不开交通参与者，尤其是各位车辆驾驶员安全意识的提升。我也祝愿各位驾车出行一路平安，让车生活更美好。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想你的时候。 Thank you.